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集。抖落珠光宝器，刹那间剑光犹若霜雪，划破漆黑的夜色。伽罗罗长眉一挑，刀刃迎上剑锋，手腕轻轻翻转，那如水的刀刃游鱼一般划过剑身，抵达戴胜岩的手腕，划出一道长而浅的血痕。戴胜岩的手腕吃痛，剑哐当一声落在地上。伽罗罗笑得嘲讽， 你们读书人都喜欢找死吗？ 戴胜岩明目叹息， 唉，老夫技不如人，阁下请便吧。 伽罗罗用刀拍了拍戴胜岩的脸颊道， 老先生，你不给自己求求情？你可以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大家子百来号人等着你嗷嗷待哺，我兴许……好吧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 戴胜岩干巴巴地笑了两声，算是给他的笑话捧场，然后说道， 在死之前我还有一事要问，阁下为何要刺杀王爷？ 伽罗罗摸了摸下巴，嗯了声道， 这事儿呢也不是不能说。 他踢了踢喜乐王肥胖的尸体， 这狗娘养的吃饱了没事干就上街抢女人，以江州城为中心，方圆几百里地好看的姑娘都到这王府来了，女的卖身为奴，男的娶不着好媳妇儿，男怒女怨，可不就招人恨吗？ 戴胜岩叹道， 唉，世道不公，你杀人亦为不公，他虽然穷奢极欲，却未曾害人性命，阁下所作所为并非替天行道，而是以武犯禁。 替天行道？ 伽罗罗乐了， 我是收了钱来的，不是替天行道，是替钱行道。不过杀人便是罪大恶极吗？他既然能以美人为玩物，我便以人命为蝼蚁，有何不公？你没有听说过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吗？ 他俯视着喜乐王的尸体，向庙里的雕像垂下眼眸，嘴角还噙着邪恶的微笑，目光却沉寂无情。戴胜岩忽地明白了，对着影子正了正衣冠，闭上眼睛引颈就戮。 请吧。 他伸着脖子，像一只老鸭子被人扯住脑袋。他身板单薄，支不起端庄威严的宽袍大袖，孤零零地立在风里。袖袍空荡荡地飘，像一个穿了衣服的木柴棍子，多少有些滑稽。伽罗罗又笑开了，先前眸子里的冷意忽悠一下没了踪影道， 唉，其实呢这事儿也不是不能商量，我刚好有件事儿想请您帮个忙来着。 戴胜岩道， 老夫不做伤天害理之事。 伽罗罗道， 唉，知道知道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嘛一时糊涂，不小心生了个小娃娃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像在说不小心在路边捡了一只小狗，还不是很乐意。戴胜岩嘴角抽了抽，没说话。 我这人呢，没读过什么书，肚子里没墨水，想了好几个月就没想出什么好名字来。我听说您是当世大儒，孔老夫子往下数，孟子、朱子，然后就是您了。 伽罗罗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戴胜岩， 这是我儿子的生辰八字，你给瞧瞧，算算这个阴阳八卦、金木水火土什么的，取个好名字，我就把您给放了。我向来尊重读书人，您看，这是笔好买卖吧？ 戴胜言摇头。 姑且不论我不通五行八卦，阁下是匪，我为官，阁下就算放了我的性命，我明日也必得将你的画像贴在城墙之上，此事莫可奈何，阁下快些动手吧。 哎呀，我说你咋这么死脑筋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贴就贴吧，就你们官府那帮混饭吃的玩意儿还想抓住我？ 迦楼罗把生辰八字往戴胜言手里一塞，用刀戳了戳他的肩膀。 赶紧的，我还赶时间呢。 戴胜言深深吐了一口气，压下心里一言难尽的复杂情绪。迦楼罗杀人之时残酷冷漠，不杀人时吊儿郎当。戴胜言活了这么久，还未见过如此人物。或许他们这些尸山血海里打滚的人，多多少少都有点变态。看了眼手里的黄纸，又瞥见横在自己肩膀上的那柄横波，戴胜言想了片刻，道： 不如取个单名脸，始横绿野苍茫外，影落横波脸艳间，和你的刀名也很相配。 影落横波练艳间， 迦楼罗默念了几遍，唇边勾起一个满意的微笑，他眼里有掩不住的邪性，让这和善的笑容也显出几分蔫坏的恶劣来。戴胜言捂住扑腾乱跳的心脏，往后缩了缩。 不错不错，就这名了，谢了啊。 迦楼罗收起刀，一面走一面摆了摆手。戴胜言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刺客消失在黑暗里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刺客，但迦楼罗早已名声鹊起，更是官府头号通缉要犯。然而12年来，无人知晓他的行踪，只知道他所到之处必有人，毙命于横波刀下。横波刀成了七叶伽蓝的第一利刃。世人说起七叶伽蓝，无人不知迦楼罗。谢金兰听得浑身发凉，并非被这个迦楼罗所惊讶，而是因为戴胜言亲自取的那个名字练。他回忆起夏侯练的匕首和袖剑，以及夏侯练口中那个不甚靠谱却手艺精绝的娘亲，心里冒出可怕的想法，并被自己的想法惊得手脚冰冷。他不是没听过伽蓝刺客的传闻，毕竟街头巷尾都用刺客来吓唬小孩，他也曾经被蓝姑姑这么吓过，只是他以为这些东西都只存在三姑六婆的流言蜚语里，或是戏台子上面咿咿呀呀的念白唱词里。没想到真正的刺客就在他的身边。刺客和夏侯练在他脑子里交替变换了许久，硬是无法合为一体。他相信夏侯练是个走街串巷的叫花子，是个油嘴滑舌的小偷，是个山里疯跑的野孩子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夏侯练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刺客。他想起夏侯练成日里不务正业抓鸟逗狗遛猫的模样，又想起夏侯练四仰八叉口水直流的睡容，略有些心情复杂地想到，如果刺客都像夏侯练这么混账，那这七叶伽蓝似乎也没什么可怕的。官府的人果然都是吃干饭的。 戴胜言没有察觉谢金兰的异样，仰首望着窗外云雾山河，似有若无地叹了一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